阳关大道应有十里路途之力，我乃找您问心的。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怎么？ 当差一世官差， 日今年 未断寒流去 烦劳大嫂传话，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黄金家事，叫他破信接去。 you 情更难，我家婆站得我两腿酸，吓得婆来用我看，因为大嫂把菜满，前面好戏满三街，后面好像热气倒穿，本当向前把戏关，错认了你妻子大嫂，请来见礼。 还礼，今夜干事失命路途。 阳关大道焉有失命路途之理，我乃张明问信的。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王宝钏，据夜与他有亲。 非亲。 有故。 非故。 亲非故，你问他则甚？ 他丈夫托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度额问。 今夜请稍待。 请便。 哎呀，且至。向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，今日才得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接去，怎奈我衣衫褴褛，若不向前，书信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么去？ 不知他的贞节如何，看私下无人，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便了。公兵曾把牡丹戏换作夜色三七七，绣湖西国调戏自己不起功，他带女加以要去，哎呀，我把大嫂失心失， 放在哪里？ 供他带女， 可不是不要紧的所在， 偏偏是要紧的所在呀！ 你为何失落了？

我若将婚事交与你，三把两把吃碎，为君的岂不落了个人财两空？ 一命之见呢？ 你我不日取至前村，约上三老四少，我们同策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哪个还骗你不成？ 我的人呐，祝你幸福。 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哎呀！ Oh!

也平了，慢慢茅山的那去仔细瞧。在我的面前做什么来了？ 前来讨父。 是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，我是不能封你。 方才在吴家坡前，我啊不知道是你呀。 若晓得是我脸， 我还要多骂你几句。 越发的不能奉了。 当真不奉？ 当真不奉？ 果然不奉。 果然不奉。 不奉就 啊，慢来慢来慢来，三姐不必把脸变，也有不奉之理，三姐听奉。 带什么来了？ 西凉国有个女太监，她把国王追难。 西凉国女太监，她真情的不幸有一人，弄得她为臣来是我为人间。 是什么？臣来论什么偏？你我结发在他先，有朝一日登龙殿，封你朝阳当真传。 滔滔芒血龙岸 梦啊， 不是做梦。

三他也来了。 哦，三姨也来了， 像是接待儿他。 不对不对，像是他守寡受不迟了。 接待儿他 守寡受不迟了。 休得胡言，老夫有意在酒席宴前传家于他，还要有劳二位贤婿指教。 嗯，那可自然。 哎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遵命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下 将那品贵早已死在真情路上，哪有两相损毁于你呀？ 听你之言，我那虽亡的死在虽亮下锅的里、 他早已死了啊。 他日今若在人世里、 他若还在，我就损毁你的两相。 你敢与你姑娘几账？ 几账就几账。 行啊，儿啊，听你之言，莫非那贫贵他当真还在么？ 母亲啊！ 老太太，他早已死了啊！ 相前，哎呀，才知 想那贫贵明明死在珍惜路上，怎说传灾岂不戳见了鬼？哎，带我来看上一看。不是贫贵又是他娘的哪个呀？哎，天者在珍惜路上，我害他不死，如今回得朝来，岂肯与我甘休？哎呀，这、他是先秦，暂时元帅，待我与他配过笑脸，哎，也就拉他好了。哎，我来也他一家伙。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尘，我只想配礼了。没听见？像是走冤路的人，受了风寒，有些过而沉了。哎，不妨事，我再来他一个家伙。先行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尘，我只想配礼了。哎，你只是本帅好意与你二人配礼，哎，你在一旁支支戳戳，哎，是啥道理呀？ 外皇，你将一十八载的粮饷算还于我， 你吃了？你早已归顺西凉，哪有粮饷送还于你呀？ 你看与我明君， 哪个怕你不成？ 走啊， 走， 走啊！上青花枝桃花带，苦苦的海默啊，哎呀， 走， 刚才您听到的是《红鬃烈马》当中的《算军粮》。听众朋友，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唱的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